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呢还可以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822和6515833，主持人张征会在场外接听您的来电。那么在四月这一个月呢，每晚将有2到3所的本科高校的招办主任来到教育面对面的直播现场，第一时间为大家发布今年各校的招生方案，为考生详解招生政策和录取规则以及招生特点等，指导考生填报志愿选择专业。您只要打开收音机，将频率锁定在 FM107.3 AM1026， 每天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您将足不出户与86所本科高校的招办主任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和咨询。那么在本轮的高校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将从6月8号开始进行高校的第二轮直播，着重为大家进行专业的介绍以及志愿填报方面的指导。您还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预先查看节目的预告，以便选择收听文字的精编内容呢。我们还将会在第二天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当中为您呈现。那么为了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强烈的需求呢，教育面对面继续把本科阶段的本科招生的高校的内容提前汇编成了高考志愿的手册，四月中旬将免费发放给听众。您可以通过教育面对面组织的高招公益讲座等活动进行免费的领取，不方便领取的我们将快递为您进行一个送书的服务，具体的领取时间也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说到近期的两场讲座要提示给大家的，就是4月14号教育面对面在地质礼堂上午9点的时候举办从一模考试透析高考命题的趋势以及志愿填报定位的大型讲座，专家将会解析运用一模成绩定位目标院校和专业的方法。预约电话您记好了是400-650-7766。那么与此同时，教育面对面还将在讲座的现场全程首发2018年的北京高招的大型直播资讯的汇编手册，请您拨打电话400-650-7766进行提前预约。那么还有一场讲座是要提示给大家的，在4月15号上午9点到11点半，教育面对面将邀请高考的政策观察家、志愿填报专家陈雾以及北大优秀的学生做客网络直播间，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进行一模后的复习策略的指导，以及高校历年政策解析的公益网络直播讲座。了解直播的详情，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600-5223。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本市今年将针对有偿补课、高校师德进行重点督导。北京化工大学2018年在京招生将增加到14个大类。中心城区首个冰壶馆6月将投入使用，东城区将在中小学逐步推广普及冰壶运动。好，以下是详细内容。目前北京市中小学校和教师有偿补课长效治理专项督导检查工作方案已经印发到各区，每所学校将对每一位教师进行师德师风教育，明确纪律要求，有效地落实治理责任。其中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治理工作将开展专项督导，从5月开始进行重点督查。此外，本市还将针对中高考改革方案，对中小学幼升小、小升初学校的政策实施等教育改革中的热点点和难点问题开展多种形式的督导调研。从今年开始，中小学素质教育实施情况督导的评估也将启动，以督促中小学校全面提升实施素质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北京化工大学招办副主任李庆9号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年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时介绍，北京化工大学今年将继续推进大类招生，从去年5个大类的基础上增加到14个大类，同时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湘潭大学北京招生组负责人邱慧君表示，湘潭大学今年在营招生计划仍旧会保持稳定，新增公共管理类，采取学术导师制的培养。10号，延庆区人民政府与首都师范大学在延庆区康庄中心小学举行合作共签的仪式。根据协议，双方将在附属学校建设、干部教师发展以及政策理论研究和社会文化建设等领域开展区域的教育合作，继续深化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延庆中学的建设，分别将康庄中心小学、康庄幼儿园、第四幼儿园共建为首都师范大学延庆实验小学、首都师范大学延庆实验幼儿园以及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的研修基地。双方争取政策支持，推进延庆教师定向或定制式的培养专项计划，依托首师大的学科资源优势，为延庆区中关村长城脚下的创新家园和康庄镇特色小镇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为世园会、冬奥会提供志愿者服务和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支持。双方将共同成立合作项目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具体的合作项目以及双方确认协商的项目协议、年度的专项实施计划和项目的专项计划，将以此为依据分年度推进实施。延庆区政府还将设立财政专项经费，保证合作项目的顺利推进。市人力资源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从2018年起继续扩大求职创业补发津贴的范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标准为每人1000元，凡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即可申请一次性的求职创业补贴，同时符合一项条件以上的不重复发放补贴。如曾经申领过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并且含有原求职补贴的高校毕业生进入下一阶段学习时，并且再一次毕业的，不再发放补贴。2018年海淀区幼儿园适龄儿童的信息采集工作将于4月20号起正式启动，信息采集的对象为2014年9月1号至2015年8月31号期间出生且户籍所在地或家庭实际居住在海淀区的适龄儿童。信息采集时间将持续到5月20号，每日的采集时间为早上7点30分到晚上的10点，在此期间家长可以登录系统完成注册后登录幼儿园的信息，选择10所意向幼儿园。继怀柔区建成全市首个冰壶馆之后，在北二环边上的地坛体育中心里，全市第二个中心城区首个冰壶馆正在抓紧施工，今年6月份将投入使用。据了解，冰壶运动被称为9岁到99岁的运动，生手5分钟就可以学会，但是如果想成为高手却值得花一生的时间去练习。目前东城区依托55中学和10家小学分校已经组建了4支冰壶队，队员在70人左右，今后东城区将依托地坛冰壶运动中心，在中小学的学生中逐渐推广普及冰壶运动。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2018年本科高招的直播咨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进行提问。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 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18年教育面对面本科高招的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学校分别是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另外我们将在第3时间段连线西安交通大学进行一个现场的连线。那么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先给大家打声招呼吧。北京语言大学招生负责人王悦，王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语言大学信息科学学院的副书记李超，李书记您好。 听众朋友好， 欢迎。好，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招生宣传科科长刘佳楠，刘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欢迎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么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主持人在场外接听您的来电。好，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是中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建立的，创办于1962年，1964年6月定名为北京语言学院，1974年毛泽东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1996年6月更名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2002年校名简化为北京语言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是中国唯一一所以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汉语、中华文化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国际性大学，素有小联合国之称。学校对中国学生进行外语、中文、信息科学、经济、艺术等专业教育，同时承担着培养汉语师资、出国留学预备人员出国前的外语培训工作等任务。经过50多年的发展，北语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语言教学与研究为特色和优势，中文、外语及相关学科协同发展的多科性大学，已成为我国中外语言文化研究的学术重镇和培养涉外高级人才的摇篮。2014年，学校明确了建设世界一流语言大学的奋斗目标和构筑四大学术方阵的战略构想。 好，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出北京语言大学招生负责人王悦和北京语言大学信息科学学院副书记李超两位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北语今年的一个招生情况哈。那么提到北京的外语院校，很多在北京地区的考生会想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还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那么在北京语言大学，在这几所语言类的高校当中，我们有哪些自己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呢？王主任。 哎，好，谢谢主持人。北京语言大学呢是教育部直属的这个高等院校，也是在这个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建立的。学校呢创办于1962年，是中国唯一一所以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汉语和中华文化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国际型大学。那么提到北语，大家想到的是五道口宇宙中心，然后还有我们的留学生，所以我们也被誉为这个小联合国啊，一直有这样一个美誉。 好，那么今年北京语言大学在京招生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大概分为几个批次呢？ 北语这几年在

这个语言智能和技术呢，属于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大家知道这个人工智能是国家现在非常重视的一个学科和研究领域。细心的家长和考生都看到了，昨天教育部还印发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这么一个通知，要求各个高校要加大人工智能领域的交叉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另一方面，从市场的需求上来看呢，语言信息处理、人工智能这个方向的特色人才的需求也是非常旺盛的。有这个数据显示，我国的人工智能的人才缺口超过了500万。这其中呢，这个语言智能类的人才更是急缺的人才。这一点从我们学院这些年来的这个学生就业情况就能看得出来。经常有企业来我们学院提前来预定这个毕业生。 所以说就业情况还是相当好的哈。 对。 那就业的起薪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我们还真做了一些这个调研。这是第三方调研的。统计近年来这个北语各专业的毕业生半年内工资，我们学院的这几个方向的学生呢，是以7000多块钱的这个平均工资位列学校各专业第一。当然这个是一个这个粗略的统计。 好。这个是我们计算机大类招生的一个相关情况哈。有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李书记会继续回答大家的提问。好，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家长在提问了。这个尤女士她说，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学指的是汉语国际教育这个专业吗？ 是的。这个汉语国际教育最早的时候就叫对外汉语，然后大概是2012-2013年的时候，根据这个教育部公布的，我们有一个高校的这个招生专业目录，更名为汉语国际教育。这两个专业应该是指的是一个专业。 一个专业哈。好，第二个问题，中华文化加小语种指的是不是对外汉语教学呢？ 我觉得这个，首先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对外汉语这个或者汉语国际教育这个专业吧，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尤女士这个问题。因为北语呢，众所周知的是一所这个语言类的高校，我们同时拥有这个中国语言文学和这个外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所以相应的呢，像对外汉语这个专业，就是我们在中文类和外语类这两个优势结合的最好的体现，所以一直被誉为我们的王牌专业。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呢，应该说是我们这个18大以来，也是党和国家这个治国理念智慧的来源，也是这个我们这个对外汉语教学或者对外汉语教育这个专业应有的这个题中之意。因为我们这个对外汉语教育就是要培养这个中华文化与这个世界沟通和交流的桥梁或者是使者，所以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应该是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个培养的理念或者是目标啊。 也就是说其实尤女士问到这个问题已经囊括在这个对外汉语教学里面 之内了。 好，那咱们就来谈谈这个对外汉语教学吧。对外汉语教学它以后的毕业的就业去向是什么呢？ 刚才说到这个对外汉是北语的王牌专业，那么这个专业我们的创建的历史和师资都在全国来说是首屈一指的。那么我们的毕业生现在也活跃在这个世界各地，除了这个像出国或者在国内深造的这些同学以外呢，去到一些这个中外文化交流的行业，或者是这个汉语推广和教育的行业，应该是主要的一个就业的方向啊。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陪伴。他说，北语提前批次，今年在北京招多少位学生呢？ 这个提前批次和这个本科一批次的招生计划预计在5月份公布，现在还在研究制定。 好，大家也请留意官网哈。那女士说，英语、英加西、英加土三个专业有什么区别？另外提前批 A 段的文理各招收多少人？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这个英语、英加西和英土三个专业呢，既有区别也有联系。首先，他们都是以这个英语为主专业的，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填报或者拿到的毕业证上都是这个英语专业也是他的主专业。然后像我们的这个副语呢，英加西和英加土呢，他们的区别就在这个第二外语上， 或者说是这个专业的培养方向上，那么除了这个加强英语这个课程以外呢，我们会拿出相当一部分比例的这个课时量去让学生这个修习比如说西班牙语或者是土耳其语的这个第二外语。然后这里边补充一个，就是这个英加土这个专业我们从去年开始已经更名为这个土加英了，实际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它的主专业从这个英语加土语变成了以这个土耳其语小语种为主再去加英语。然后这个富裕专业呢，最后培养的目标呢都是这个这种双外语的复合型人才，也是契合这个外企和这个一些国际机构这个招贤纳士的一个标准吧。 就是主次情况不一样了是吗？那如果要是英加土改成了土加英，那是不是对外语的单科成绩的要求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一样的，只要是这个富裕专业，我们单科要求都是满分的，这个英语满分的90%及以上啊。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岁月匆匆，请问北语对英语口语考试成绩要求多少分以上呢？ 英语口试它应该是指的这个高考的外语口试，高考外语口试我们除了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计算机类，还有我们的艺术类和这个汉语言文学。这些相关的专业以外，是都要求这个高考外语口试达到合格及以上。那么上述这几个专业呢，我们不对这个高考口试成绩做要求。 好，大家有问题欢迎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现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北京语言大学。刚才李书记和王主任都给我们介绍了一个详细的情况哈。刚才还提到了一个今年还新增了一个专业，叫财务管理专业。是依托商学院的外语加专业的一个模式进行的一种人才培养是吗？王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是的，这个专业是我们今年新开设的，也是这个以这个语言大学我们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为依托吧，充分发挥我们商学院这个外语突出、专业领先、综合发展的教学优势，那么以这个接轨国际、立足本土呢为办学宗旨，我们实施的是双语教学加这个模拟和实践的这样一个先进的教学模式，培养具有一定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和财务管理理论基础，而且呢同时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又能够在这个各类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当中从事财务管理工作的国际化复合型应用型的这个财务管理的专门人才。 你看这个外语加专业哈，刚才咱们今年实行的这个计算机大类招生也是一个专业加一个语言这样的一个特色哈。那么这个其他的专业也会通过这种外语加一个专业的模式来培养学生吗？ 是的，因为语言大学我们的优势就是外语。那么外语类专业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也在做一些尝试，开设一些副语专业。那么对于非外语类专业呢，我们突出培养学生在外语方面的能力，在这个专业课程当中，比如说我们会引进这个原版教材，部分课程还会采用这个纯英文的授课，另外我们也会适量的加大这个学生的这个英语课程的课时量，同时还会组织这个学生参加英语专业的等级考试。 好，那近几年的一个录取分数和排名情况，您给我们公布一下，咱们做一个参考吧。 语言大学这两年在京招生录取的分数和排名还是

专业啊，从大数据技术的课程体系啊，大数据的数据数理基础、算法基础和项目实践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今年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来进行招生了。 嗯，所以说今年是一个独立的专业哈。 嗯、 其实新增的这个专业也是符合社会需求的，比如说现在的大数据，还有刚才北京语言大学这个计算机大类招生的人工智能，都是缺口比较大的一些专业哈。那么关于咱们今年新增的这个专业，它未来的就业去向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的培养目标呢是今后的这个毕业生啊，能够从事数据科学研究、大数据相关的应用开发、技术管理和咨询等工作。 嗯， 那最终学生可能会就业于大型的互联网公司、中央及地方的各大广播电台啊，包括各大银行啊、企事业单位啊、政府信息产业及其他的国民经济部门，从事大数据的分析、大数据的应用开发、系统研发、大数据的海量存储、数据可视化等相关工作。 嗯，有很多的这个就业方向可以供学生来选择哈。刚才我们从预告里面听到了，其实中国传媒大学是一个小综合的体系，以新闻传播学、艺术学还有信息与通信工程为这样的一个龙头学科哈。同时这个工学、管理学、经济学、理学等学科也是相互的交叉渗透，一个小综合的体系。比如说拿一个专业来说，比如说数据新闻的学生，既懂数据同时也懂新闻，所以在毕业之后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人才培养哈。那么请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在人才培养方面咱们有哪些独具的特色呢？ 在人才培养方面呢，学校是特别注重这个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 嗯， 学校一直是以这个校园大课堂、传媒大舞台为这个育人理念，以无形的校园文化氛围来营造隐形的这个文化课堂。 嗯， 通过广院之春啊，这个国际大学生动画节、戏剧之夜、半夏的纪念啊、大学生广告艺术节等一批贯穿全年、覆盖全校、全国甚至国际的这些大学生活动，为学生搭建了一个深化学习、强化实践、创新发展的实战平台。 嗯， 让学生能够在实践中学习，在求知、求美、求乐的浸润中激活他们的创造能力，和这个充分体现我们时时皆育人、处处皆课堂的意义和价值。 嗯，提到中传的活动和实践哈，这个校园文化也是浸润每一个人的心灵哈。那么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介绍呢，我们广告之后也请刘老师继续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还有两条消息在广告之前需要提示给大家。在4月14号教育面对面上午9点，在地质礼堂举办从一模考试透析高考命题趋势以及志愿填报定位的大型讲座。预约电话联系好了是400-650-7766。那么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教育面对面还将在讲座现场全程首发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资讯的汇编手册，请您拨打电话400-650-7766进行提前预约，一定要拨打这个电话，我们才能领票入场哈。那么第二条提示是4月15号上午9点到11点半，教育面对面将邀请高考政策观察家、志愿填报专家陈武老师以及北大的优秀学生做客网络直播间，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进行一模后复习策略以及高校历年政策解析的公益网络直播讲座。了解直播的详情，请您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223。好的，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严格的教学管理、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秀的教育服务。学大教育，您身边放心的教育品牌。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继续2018年本科高招直播咨询。今天为您直播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另外我们接下来还要再连线西安交通大学。有问题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RBC， 同时可以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进行提问。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次邀请出中国传媒大学招生宣传科科长刘佳楠刘老师为我们进行一个介绍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网友的提问。这个关于我们看一下啊，今年中传有双培吗？双培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年刚才这个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双一流专业哈，今年其实在双一流这个下面要招生很多新的一些专业，那么具体的一些情况我们请刘老师进行一个介绍哈。那2017年其实咱们学校新闻传播学和戏剧与影视学两个学科入选了双一流的建设学科，那么针对双一流建设学科未来的一些专业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请大家及时留意中国传媒大学的官方网站。另外在人才培养有哪些新的一些特色和优势呢？ 针对目前新的发展形势呢，学校正在进行一些这个专业设置上的调整方案的论证。那么今后呢，我们将巩固和强化视听传播领域的传统优势，瞄准且对接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前沿，培养并造就全媒型专家型的新闻传播人才，努力建设具有国际视野、彰显这个融合特色的人才。 嗯， 那依托我们学校这个信息传播领域小综合的这个学科特色呀，会形成厚基础、强专业、优外语啊、重实践的人才培养思路，顺应全媒体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打造交叉复合的全媒型人才。 嗯，如果有新增的一个专业在双一流学科下哈，那么意味着我们2018年是不是在招生人数上会有所变化呢？ 新增专业到刚才我也说，可能不是说新增专业，就是有可能我们的招生的人数会有所增加，目前我们也在做这样的努力。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思华，他问了，大数据专业中传可以上硕士研究生吗？ 针对我们这个大数据呢，如果继续在我校攻读的话，可以继续攻读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相关学科的后续学位。 嗯， 对于这个大数据的今后的这个学科的建设，可能李老师那边比我更了解。 那我们 可以请李老师帮我们。 对，大数据也是北京语言大学一个特色的一个学科门类哈。那个大数据方向未来咱们人才的一个上升趋势是怎么样的？ 好，刚才说了这个，我们学院下有一个在计算机科技技术下有一个语言智能与技术的实验班。 嗯， 那这个实验班呢，我们确实是投入了大量的力量去建设它。我们其实有这个语言智能与技术的二级学科的硕士和博士点。 嗯， 所以来我们学院的本科生呢，可以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都可以。我们也鼓励这些学生呢，向硕士和博士的方向深造。 嗯，好，这个是北语方面的。我们继续来回到中国传媒大学。现在进入了一个融媒体时代哈，学校开设了哪些新兴的专业是您可以推荐考生进行报考的呢？ 近些年来学校根据这个国家这个融媒体的这种一个时代的发展呢，其实已经推出了很多适应时代发展的专业。 嗯， 像我们传播学的媒体市场调查与分析方向啊，传播学的这个还有这个传播学的这个媒体创意的方向。 网络与新媒体的新媒体网络与经营方向，还有我们这个文化产业管理呀，都比较适合目前的这种时代的需要。 好，其实上一时间段您刚才也说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文化也是浸润学生的内心哈，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广院之春、齐越朗诵艺术节，还有比如说半夏的静念，甚至是国际类型的这个大学生的动画节，可以说参加了这种文化活动，处处接课堂哈。另外，咱们学校各专业也是逐渐的把这个深入业界的实践锻炼纳入到教学的体系当中。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关于这个活动和实践方面，学校为学生提供了哪些平台呢？ 刚刚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也提到了，学校有很多在校的一些由学生全员参与、全员这个动员的一些活动。除此之外，除了校内的活动以外呢，我们在校外也设有200多家的实践基地。学校就将各个专业逐渐把深入业界的实践锻炼呀纳入自身的本科实践教学体系。定期会派出实习队伍奔赴各地的这个传媒一线实习。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空间育人的育人模式贯穿渗透到教学实践的每一个环节和层面当中去，也是搭起了这个教学与实践的桥梁。 所以说在学校期间有很多这种实践实习的机会哈， 没错，每年的这个暑期都会有专门实习的小学期。 好，这小学期也是中传学生非常喜欢的一个门类哈。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说参与了这些实践活动之后，那么未来毕业的一些就业去向，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个签约情况呀，或者是行业流向一些方面的情况。 好的，从就业上来说呢，我们学校的本科的整体就业率在98.46%。那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杭州五个一线城市是主要的就业城市。我们学校这个留在北京工作的比例呢，是占到了49%，将近50%。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也是本科生的这个主要的毕业就业的去向，占到了整个毕业生的也是50%吧。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录取原则方面吧。录取原则方面还有哪些特别的提示呢？ 今年在录取原则方面会进行一个略微的调整啊。在实考分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会优先录取政策性加分的考生。如果考生都没有政策性加分呢，文科考生会按照语文、数学、外语综合来进行排队。那理科的考生是按照数学、语文、外语综合的这个成绩来进行排队。 每个专业之间有专业级差吗？ 专业级差是第二志愿和第三志愿之间分别是2分，后面就没有了。 好，那这一时间段也再次感谢刘老师给我们进行的一个介绍。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西安交通大学，一起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西安交通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是首批进入国家985、211工程建设的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的36所 A 类重点高校之一，是一所具有理工特色，涵盖理、工、医、经、管、文、法、哲、教育和艺术等学科门类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2012年国家一级学科评估中，学校工商管理、电气工程、动力工程及热物理、机械工程以及管理科学与工程等13个学科排名全国前三位。学校与美、日、英、法、德、意、新、韩等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5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协作关系，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41所世界知名大学开展了双学位和联合人才培养，每年选拔2200余名品学兼优的学生赴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参加社会实践或交流学习。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西安交通大学，有请出西安交通大学招办副主任、北京招生组负责人吴梦秋。吴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广大听众 下午好。 嗯，欢迎吴主任哈。那么说到交通大学，考生可能首先想到北京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还有西安交通大学。这三所学校可能北京的考生在报考的时候容易混淆哈，到底我该报考哪一所交通大学呢？请吴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咱们西安交通大学相比其他的两所高校，我们有哪些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呢？ 好的，其实刚才前面的那个片话已经比较全面的介绍了西安交通大学的情况。西安交通大学作为中西部地区的唯一的一所 C9 高校，它是具有独特的那个办学实力的。 嗯， 它既是211的首批七所院校之一，也是985的首批九所院校之一，同时也是双一流建设的 A 类重点高校这个之一。那么它呢本身是具有一个明显的理工特色，但是它也涵盖了理工、医、经管、文法、哲、教育和艺术等十个学科门类，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 嗯， 其实就是去年12月刚刚公布的这个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交大有那个包括动力工程及热物理和那个电气工程等在内的14个学科进入了 A 类，这也说明了西安交通大学办学的整体实力。另外一个需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可能比较特别的就是。2016年的4月，西安交大的管理学院成为国内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个荣获 QSS 大使国际商学院5星级认证的中国商学院。 嗯， 这个应该是优势和特色吧。 嗯，好，您刚才介绍到了，西安交通大学是一所具有理工特色的哈。我们这个微信网友巫山，他是一名文科生，但是他非常想报西安交通大学，文科生适合报考吗？ 这个是这样子，我个人认为啊，文科生未必就不能够报考理科较强的大学。其实西安交通大学它是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嗯， 各个学科的发展啊，它讲究的是一个文理相融、交叉融合发展。 嗯， 那么其他理科较强的综合大学其实也是一样，文科生在这些学校里面学习，他的学习生活环境也会具有明显的理工特色。这样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面啊，他自身也会更加全面。走进社会以后，他也会更加容易的适应社会的那个节奏，所以我觉得是，不管你是文科生也好，还是理科生也好，进入这种综合性研究型大学都是合理的，都是适合的。 好，对于北京的文科生想要报考西安交通大学，也可以进行报考哈。那么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年的一个在京招生计划的情况吧，有变化吗？ 目前来看，就西安交大2018年在北京的招生计划，应该也是与往年是基本持平的，应该是在45个人的样子。但是如果升学质量好的话，我们会适当增加。你比方说，2017年，实际上我们在北京录了53个人，2016年我们也录了51个人。其实那两年的计划都是45个人。 嗯， 这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基本上每年都在10%左右的那个幅度的。提升。 嗯，好，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始这个大类招生了哈。那么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全面的推进大类招生。而且我注意到今年全校的专业将整合为7+7的一个专业模式进行招生。请吴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种7+7的模式是一种怎样的模式呢？ 其实这种模式，首先它的最初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促进，两个有利于呢是有利于考生方面，两个促进呢是促进大学办学的本身。有利于第一个呢，就是有利于降低考生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啊，过早的进入自己不太喜欢的专业的风险，降低了这个风险。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高中生对大学的专业，特别是很细的时候，他真的不了解。可以说是基本上都不了解。那么过早的让他们在选择自己并不了解的专业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他们留下就是真正个人发展的那个不小的隐患。 嗯， 那么进行大类招生以后呢，他是将相近专业整合优化，使那个考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选择一个大致的方向，这样的话他就会大大降低志愿填报时专业完全自己一点都不喜欢的这么一个风险，这是第一个有利于。那么第二个有利于呢，是有利于提高考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因为同时进而就增加选择自己心仪专业的可能性。因为现在大学啊，进校以后一般 如果说进入到系专业以后，就小孩就已经，哎，我反正是这个专业了，我也就学的好与坏我都是这个专业出去。但是对于高中，从高中生变到大学生这个角色转换过程中，他并不适应这个过程。如果进入大类招生以后呢，就是进校以后，因为他没有系的分到具体的专业，那么在专业分流的时候啊，主要插口的还是大一的学习成绩。那么这个时候小孩他就会更多的主动去学习，然后这样的话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同时能够在通过大一学习以后，能够根据通过跟专业老师的那个交流啊，跟高年级学生的交流啊，了解具体专业的内涵和就业情况，这样的话呢就更有利于他自己选择和认清自己喜欢的专业和适合的专业，这是两个有利于。那么两个促进呢，是对于高校来说的，第一个促进呢是它能够促进各学科重视本科生的培养，因为他那个进来以后，因为他没有专业，没有分到具体的专业，那么这个小孩他可以随便选择哪个专业，如果你这个专业的老师不努力，那么这个时候好了，你这个专业到最后分流的时候，你就没人这个专业就办不下去，所以说他就会特别重视本科教育，特别是大一的那个基础教育，他会把很多牛老师啊什么的都来向大一的学生开放，开一些专业导论课啊等等。那么第二个促进呢，是促进任课老师的认真上课，因为我们西安交通大学现在是配合这个大类招生啊，进行了完全学分制改革，同时呢也是学生不仅仅是完全学分制，而且还是选课制，也就是说比方说某一门课我有十二个老师上课，但是学生来选可是不一定十二个老师都选啊，哪个老师没有学生选，他就会没有课上，那么他就心里会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一定会把精力放到这个给学生上课上来，这样的话就能够促进老师给学生讲课的质量和效果的提升。这个是促进两个有利于的问题。 嗯，好，那进入大类的学生可能是在入学一年之后，进行一个大类的分流是吗？ 对，绝大部分是大一结束的时候，就是那个暑假之前分流。 嗯，所以说学生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可以充分的了解这个学习的一个方向哈，在分流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明确自己的特长。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哪些专业哈？因为2017年也进行了一个大类招生，有哪些专业是北京考生报考比较集中的呢？ 其实这个，因为进了大类招生以后，刚才您也说过，西安交通大学是7+7模式。 嗯。 那么这些专业其实在北京基本上都开放着。 哦。 因为它本身专业数目比较少了，就刚才也说了，就是因为小孩他对具体的系专业他不了解，他就只能选择大致的方向，选择大致的方向，这样的话。进来以后他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爱好来学的系的方向。 嗯， 那么对于北京考生来说，我们的专业基本上是都开放的。 嗯，好，有很多的专业的选择的机会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录取分数和录取排名情况吧。有什么变化吗？ 录取分数和排名，就从近三年的数据来看啊， 嗯， 其实我搞招生的人都知道，就是这个分数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位置。 嗯， 那么从前三年2015、2016、2017三年来看，西安交通大学的位置，最低分基本上在这个位置，基本上在2600到2900的样子，然后最高分呢，基本上就是在1000到1300的样子。 嗯， 所以说，如果刚才说的是理科啊，就是我个人建议，就是理科，如果你的位置在3000以内，基本上就可以报考西安交通大学。当然，如果你到了2700以内，相对来说应该是更加的保险。 嗯，就是， 对于文科来说呢，因为我们在北京的计划比较少，只有6个，当然今年会不会增加，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啊。就是2017年西安交通大学在北京的最低分是611，位次呢是1150，最高分呢是618，位次呢是920。当然这个只是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因为计划比较少，它会有一定的波动。 嗯，好，其实您刚才谈到的位次比分数要更重要哈，所以说家长在参考近三年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和排名的时候，您一定要关注，就是您家孩子北京市的一个高考位次的排名，是不是这个位次的选择一定要在报考院校往年的一个最低的位次之上呢？就必须得囊括在里面是吗？ 对，也不一定是说在最低位次之上，因为每年它还是有一定的波动。 嗯， 就是你波动，当然也波动不能太大，你比方说波动个1-200位次，其实对于北京来说， 这个西安交通大学这个位置的分数啊，就是一分大概就是80个人左右。 嗯， 所以说你说波动一两百名次，也就是两分左右、三分左右，这个都没有关系。所以刚才我个人建议就是3000以内就可以报考。 嗯， 因为现在而且现在是个平行志愿，也不存在说我报你西安交通大学以后就没有大学可上了，如果没录上不存在平行大平行。 嗯。3000以内的考生建议报考哈。我们刚才那个也介绍到了，西安交通大学也是国家双一流建设的 A 类重点高等学府。那么今年预计会有哪些变化呢？那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嗯，您说的变化是哪方面呢？ 比如说今年的一些专业的招生情况，我看到今年可能有这个月结计划，还有一个两个这个工科的试验班。 对。 啊，这方面您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就是在4月7号刚刚发布的一个月季计划的一个人工智能班。 嗯。 这两个呢，只是月季计划是一个高额奖学金的一个优中选优的一个模式。 嗯。 就是它最高奖学金能拿到42万，但是基础奖学金也能够拿到6到9万啊。这个只要入选这个计划的人，它是一个从普通高考里面去再经过专家面试产生的。 嗯， 但是它是有9到10个方向，这个都是我们学校的那个一流学科里面的方向。所以说这一块就是到时候我们会有专门的那个选择材料，可能大家对这个了解想要了解的更多的话，进官网可能会了解更全面。 嗯，这个月结计划也是从今年开始招生了。 对对，还有就是人工智能，就是那个是工科实验班人工智能方向，他是由我们前校长张大宁院士来作为首席科学家的。 嗯， 他那个也是4月7号刚刚发布，在今年也会开始正式招生，但是他那个高考只招15个人，进校以后还会选15个人。 嗯， 当然这个方向不一定在北京普通高考里面会投入啊，但是进校以后肯定会选15个，就是有机会的。 嗯，好，具体的这个录取原则方面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吗？ 录取原则其实这样子，就是招生批次和录的投档比例，这都是按教育部的平行志愿模式，就是普通一批它不会，原则上一般都不超过当地计划的105%。 嗯， 然后只要考生体检符合相关要求，就是教育部的那个要求，我们学校是提档不退。另外一个呢，可能也会大家会关注这个有没有极差呀，分数优先的原则是什么呀。我们学校的专业之间没有极差。 嗯， 分数优先原则呢是从高到低分排序，然后把专业计划数录满为止。 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什么问题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招办的咨询方式进行咨询。请吴主任再给我们公布一下联系方式吧，好吗？ 好的，我们的联系电话是02982668320，02982668320，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招生的官网来关注，通过微信微博都可以。 嗯，好，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吴主任为我们进行的介绍，谢谢您。 嗯，好。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邀请出北京语言大学招生负责人王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这个有关于招生联系电话以及咱们这个校园开放日的情况。 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是010-8230-3943。 嗯， 另外我们有一个官方的 QQ 群，群号是431-548-361。那么4月14号，也就是这个周六全天，我们在学校内会组织招生宣传的活动，届时我们招办和各个学院的老师都会在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到北语来，也预祝大家一切顺利，梦想成真。 嗯，好，我们再次邀请出中国传媒大学的刘佳楠老师。我们刚才这个微信平台上有家长还问到了今年近几年哈北京的一个招生录取的分数线和录取排名，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我们在北京的文科呢基本是在重点线上70分左右，录取排名呢是在750名左右，理科呢是在重点线上90分到100分，最低排名是3500名左右。 嗯，好，最后再给大家公布一下联系方式。 我们的咨询电话是010-6577-9256，010-6577-9370。考生和家长也可以关注我们中国传媒大学招生办的微信公众号。那么最后欢迎大家投身传媒事业，成就人生梦想，报考中国传媒大学。 好，谢谢，今天也再次感谢三位老师。